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。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 啊，说起买电脑的事情呢，是这个样子的。第一天呢，妞妞和妞爸，妞爸带着妞妞呢，就跑到了这个一个电那个电脑商城里头去逛。然后呢，溜来溜去呢，妞爸觉得，这个要不然就买 IBM 的，要不然呢就买华硕的。然后，哎，是华硕的吗？不是。啊，惠普，对，然后呢，完了以后，妞妞就去问了一下小熊老师。小熊老师认为呢 ，IBM 比较好。于是呢，我们就瞅准了那个 IBM。但是后来呢，原先看的那个说是单核的，然后呢，销售人员说可能呢，速度会比较慢。于是呢，这个妞妞呢就跟妞爸撒这个耍了一点这个小赖皮，然后跟妞爸说，要不咱买个双核的吧。完了，我们的妞爸眼泪哗哗的呀。然后这个最后这个还是给妞妞交了钱，买了一个双核的 IBM。 然后之后妞爸说，难怪妞妞回来的那几天呢，她的右眼皮不停的在那儿跳。